结果正当这批日机刚刚降落，正要进行交接之时，普里申科率领的苏联轰炸机群就突然飞临他们的头顶。顷刻间，50多个100公斤的炸弹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空军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日更新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卢武航空队司令官大力莫雄大佐等25人身负重伤。曾指挥轰炸重庆的日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种原23少将的左臂被炸掉，34架日机被炸毁。此次轰炸，普里申科轰炸机大队以仅仅1架飞机受轻伤的代价，换来了日军近半年无法启动对中国重庆三峡地区实施轰炸的可能。突然跳机救下同伴库里申科，却为何迟迟没能上岸？ 但是他的主人库里申科却永远的长眠在了这片他用生命来捍卫的中国大地上。 在重庆万州，又是怎样的一对母子默默坚持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护？档案继续揭秘。 半年无法进行轰炸，这还并不是日军最大的损失。照片中的这位就是在这次轰炸中负伤的日本海军少将种原243。此人以狡猾专断著称，指挥作战很有一套。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日本军方定为是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的不二人选，但是由于在这次空袭中左臂被炸残，他最终没能胜任这一职务，取而代之的是谁呢？就是他，南云忠一。南云忠一是种原的老同学，而他上任后指挥的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恐怕您不会陌生，那就是二战期间扭转太平洋战场局面的中途岛战役。当时正是南云在指挥上的犹豫不决，给了美军夺取先机的条件，致使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迅速败下阵来。而时至今日，仍有史学家推测，如果当时种原243没有负伤，而由他来指挥中途岛战役的话，美军可能面临一场十分艰难的局面， 整个二战的进程可能都将随之更改。 但这一切在当时并无法预知。1939年10月14日中午10分，20架苏式达沙轰炸机在库里申科的带领下再度飞临汉口机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炸毁停靠在机场的日机60架，毙伤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官兵300余人。得知消息，侵华日军本部震怒不已，继而又哀叹这是侵华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但这一天经历了上一次的教训，有所准备的日军很快做出了反应。日军战机迅速升空围追堵截，6架战机直逼库里申科的飞机而来。库里申科沉稳指挥他的大队与日机周旋博弈。40分钟的激战之后，除库里申科的飞机被打掉一只发动机外，其余机组均安然突出重围。而库里申科也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当发动机冲甩开了敌人，沿着长江向上游驻地飞去。但很快，飞越当时的万县陈家坝地区时，受伤飞机开始失去平衡，必须起机跳伞。但库里申科左右盘旋，发现陈家坝太小，重型轰炸机难以着陆，如果起机，飞机一定会坠毁，而如果掉在农田，对百姓也会造成损失。紧急关头，库里申科把心一横，命令其余2名机组人员立刻跳伞，而他自己则紧握操纵杆，拼尽全力控制飞机迫降在长江江面。很快，2名跳伞的机组成员游上岸来，但库里申科却迟迟没有上岸。 得知援华空军英雄在万县落水，当地的1000余名群众自发地沿着江边进行打捞行动，最终在下游地区发现了库里申科驾驶的达沙轰炸机。 又经过20天的不懈打捞，最终在四川万县的猫儿坨找到了库里申科的遗体。这架达沙式轰炸机就是库里申科当时驾驶的战机，在经过一番修整之后，他重新投入战斗，但是他的主人库里申科却永远的长眠在了这片他用生命来捍卫的中国大地上。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中极尽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刻，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也在同时伸向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正在中国战场上支援抗日的苏联援华飞行员们纷纷急调回国参战。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援华航空队共参加过25次抗日战役。1938年2月，苏联援华航空队从汉口起飞，侵袭台湾，日占松山机场的壮举，更是在当时创下轰炸机最远距离轰炸的记录。5年之间，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共击落、击毁日机1049架，炸沉日军舰船70余艘。200多名苏联空军战士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的年代，小英娜库里申科渐渐地长大了。看着别的小伙伴们都有父亲的陪伴，英娜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处都在打仗，如果父亲能够开着飞机回来，一定能够保护他们的。每次当英娜跑到母亲的身边问爸爸去哪儿了，母亲的回答都是爸爸去远方出差了。而事实上，就在库里申科牺牲后不久，英娜的母亲就接到了政府的一纸阵亡通知单，上面写道，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在外出执行任务时牺牲。而至于牺牲的具体过程，还有他埋葬的地点，根本就打听不到，他只能是对年幼的女儿隐瞒实情。可令他全然没有想到的是，在遥远的中国，自己的丈夫却受到了当地高规格的安葬。在重庆市万州区档案局完好地保存着当时库里申科落水后，当地政府组织号召群众打捞和安葬库里申科的公文。万州区档案局为我们特别提供了这两份珍贵档案的复制件，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份是奖励打捞烈士遗体的文件，上面写着库里申科落水的地点是在当时还是万县市的猫儿坨，号召各地的群众积极参加打捞行动， 奖励200元。 战乱时期， 200元的奖励 不是个小数。但事实上，就在政府还没有提出号召之前，得知消息的当地群众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了打捞队伍。而这一份则是安葬地点的捐赠文件，这是万县太白岩地皮的所属人将地皮捐赠出来，作为库里申科烈士陵墓的一份公文。随后1939年11月8日，库里申科的送葬仪式在万县举行，上千名当地百姓、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加送行。而像这样声势浩大的纪念仪式，从那个时候起，每年库里申科的忌日和清明节都会举行，直到今天。1958年，为了能让更多人瞻仰和纪念库里申科这位苏联援华抗日英雄，万县市政府将库里申科墓从太白岩迁至环境更加优美的万县市西山公园。这是当时库里申科的墓迁移时拍下的一张照片，走在抬棺队伍最前面的这位老人名叫刘海田。1939年库里申科牺牲后，老人就曾加入当地打捞和安葬库里申科的行动中。19年后，当得知库里申科墓即将迁移， 已年过八旬的他再次提出要为英雄亲自抬棺。 而也正是从那时起，苦力深刻的故事在中国，尤其是川湘鄂地区流传开来。在战火中长大的那一代人印象尤为深刻。时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朱玉礼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中俄两国合办的大型寻亲节目《等着我》在两国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节目中，朱玉礼登台讲述，揭开了这段尘封往事。 我们入学之后呢，我那个班的班长啊，他的名字叫伊娜·格里戈里耶夫呢·库里申科，一下子就想起来，我在9岁的时候就知道的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关于库里申科大队长的故事、事迹吧，给他讲了一下。从那个以后呢，应该说我们就成了很亲密的朋友了。我当时啊，还给他唱了一首关于库里申科大队长的歌。库里申科大队长，生长在苏维埃自由的土地上，他是那样勇敢、活泼又坚强。 1958年，库里申科的妻子塔玛拉和女儿英娜来华吊唁，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典礼上，周恩来总理深切地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库里申科。 在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西山公园，库里申科的墓碑仍静静矗立在古树环绕之间。墓碑的正面和背面分别用中文和俄文书写。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这是中国大地上十分罕见的用两种语言篆刻碑文的墓碑。1958年起，西山公园的工作人员谭忠惠肩负起了为英雄守墓的工作，而这一守就是40年。谭忠惠守护着这块墓碑，风雨无阻。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都出自他的双手。 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给我讲过库里申科的一些事迹。我母亲接受过来过后，她也无怨无悔地做这个工作。遇见刮风下雨的时候，晚上还要有时候去看，早上一早她也还要去看。 1977年，谭忠惠的儿子魏应祥接替了母亲的工作，作为库里申科墓的守墓人。大学学习园林专业，而后又被选派到国外进修的他，原本有着更多的人生选择，但自小就常常陪伴母亲打扫墓园，听着母亲讲述库里申科故事的他，还是坚持选择了和母亲一样为英雄守墓。 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很多援华航空队的小伙子没有能够等到回国效力，就牺牲在了中国这片热土上。他们像库里申科一样，把中国的领土当作自己的国土来捍卫，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国家的人民来保护。在中国的重庆、成都、兰州、武汉、南京等许多地方都安葬着这些伟大的援华战士，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过真实的姓名，再无后人可寻。但在7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像谭忠惠、魏应祥母子这样的普通中国百姓，还在默默地守护着他们的灵魂，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